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最后咧，嗱，你见到呢排咧，其实嗱，我不嬲，我都觉得咧，阿梁振英咧系香港嘅斗委会主席嚟嘅，其实就系、是，咁即系嗰啲涉及好多 地下党总书记。 系啊，即系你见到其实佢都系有一个指引性作用啊！即系你之前你见到话点样起底啊、反起底啊，即系你见到我哋即系连登啦，同埋 TG 啦，其实都有多好多起底做噶嘛。咁但系你见到咧，即系梁振英系第一个去搞一个803嘅网页出嚟咧，就系、是、叫做反起底，甚至乎咧就佢都唔系佢唔系803网页唔系反起底，佢嗰个就系攞嚟就系做嗰、那个即系 起翻对方底咯， 唔系即系悬红。袁弘咧就去舉報嗰啲叫做係即係咩嘅 暴徒， 暴徒嘅咁同時間咧，亦都叫嗰啲咩咧，係咪即係叫啲姐姐啊，係嘛嗰啲叫印容嗰啲啦，就其實去舉報自己嘅即係屋企嘅 僱主 啊，僱主啊，有冇嗰啲即係收藏嗰啲即係攻擊性武器啊嗰啲咁嘅嘢， 全屋都係啦，都有差噶啦。 咁啊好啦，嗱咁啊即係嗱，其實咧 都有呢個打邊爐嗰啲 gas 噶啦， 我哋見到 啲人影翻出嚟噶，理大嗰度成堆嗰啲花生。有啲人就话系汽油弹啊嘛， 花生油好似唔关汽油弹事喎，其实系 系啊， 通常系嗰啲咩洗衣粉啊，嗰啲咁嘅嘢 啊嘛，其实系。所以我你叫我制造汽油弹，我系唔好得嘅。 我都搞唔掂。 唔系咁佢，我见到即系我见到好似 TG 有啲咩嘅，有啲教学嘅，有啲 你好似读 cam 喎你。 我唔系我系个会考读啫嘛，唔记得咗啦。即系我只不过叫做系补过阿 K 光 一排，我净系知道佢好中意讲埋一啲咧嗰啲咸湿烂击嘅，其实系。 你又開心啦！你講嗰啲嘢， 不過嗱， 正題啦， 嗱咁樣講啦，即係我哋見到啦，嗱呢兩個禮拜。即係港大、中大同埋 Poly 咧，分別啊都有佢啲撥款咧，就其實係叫停咗嘅，其實係 上財委會嘅時候， 上財委會啊，咁啊，即係其實喺即係呢一個，因為其實佢喺29號啊嗰日咧，就其實係咪29號咪即係今日啊？咁啊，財委會咧就其實係批評，即係好似唔知有泛民啦，咁就喺度今日喺呢個財委會度批評，喂，點解你而家你父母局啊突然間收水啊咁樣樣？咁其實咧之前咧有報道就係話父母局咧就話有个别嘅议员就话提出关注，咁所以咧就其实 hold 住咗。咁大问题就在于啦，嗱你呢啲拨款咧，其实系牵涉到医学院、哦。医学院嘅拨款其实嗱，我哋近年啦，我哋成日话嗰啲医学人手唔够啊嘛，系嘛、嗯？喂，点解我哋成日就系话呢啲嗰啲医院啊 overload 得好紧要啊？喂，瞓到走廊咁滞啊！ 亦都冇人冇医生或者医护人员肯做公立医院啦、啊，医管管 喂就系、是、因为拨款不足啊嘛，即系你大学你自己本身 train 出嚟嘅人就系唔够啊嘛，咁我哋先至要拨款啊嘛。喂，咁但系你哋无端端点解？喂，即系分别系呢几间大学，即系 Poly 可能唔太关事，我唔系好清楚。 唔係 Poly 佢本身就 train 護士，亦都 train 好多嗰啲視光師啊，物理、 okay, 治療師全部都喺嗰度噶。 係啊，係啊，係啊。咁佢而家就咁講嗱，而家點解呢三間大學嗱嘅分別佢 total 咧夾埋咧成億幾嘅，其實係咁即係你中大同埋港大喂都覺得喂大佬做乜鬼嘢、啊、無端端咁樣 冇啊咁樣呢個立個下馬威、 啊、 警告呢啲大學即係。管理人行政人员系最重要啦，啲校长咧就系、是、嗱，你继续喺度鼓励你啲学生咧嚟搞我哋即系唔止暴制乱嘅话咧，唔跟我呢条路线嘅话咧，我就喐你噶啦。 嗱，咁我今日 钱都冇噶啦。 咁啊， 哇！喺佢嘅角度咧，我有时思考下佢嗰啲 logic 咧，大家即系参详下咧，就系、是、佢觉得系大条道理噶噃。 啊， 嗯 ，OK， 我俾埋钱你班友仔走去读书。你而家嚟搞我？你谂下，两个礼拜之前系咪啊？ 嗯， 逐间大学，我而家先发现啊， 巡回演出咯， 系主要嘅交通枢纽嚟嘅，即系好似系劲过韩国当年啊，即系延世大学啊，或者系高丽大学嗰啲咁样嗰啲咁嘅环境。喂，我哋全部喺交通枢纽嘅附近嘅，嗰啲供应咧系源源不绝嘅。嗱，你一浸会同城大一搞，系成个由新界去九龙嘅，系全部 block 晒。跟住你理工近住海底隧道，港大就好啲，就搞咗个南区。OK， 咁咪唔揸车咯，啲人系咪唯有就系 行山咯。 咁其实几间大 幾間大學，甚至乎加埋中大啦，原來吐露港公路位嗰度係嘛，東鐵喺嗰度，喂，全部啲大學，喂，即係如果呢一個運動係繼續延續落去咧，即係香港真係停擺噶咯，係嘛，大家攬炒咯，同老共，嗱，我唔反對，不過我只係話咧，佢班友仔用佢嗰個嘅邏輯咧，就係、是、覺得，我要懲罰你哋，又懲，因為對最緊張嘅未必係學生。最緊張嘅咧，反而就係嗰啲學校嘅管理層同埋行政人員啊嘛。我預咗呢個 budget， 諗住你 approve 嘅，好少唔 approve 嘅，但係嗰啲嘢，即係為咗改善教育質素又好，教育設備又好，為香港長遠未來嘅發展都好。嗱，呢班學生 existing 嗰啲就冇所謂嘅，係嘛？或即係撥得嚟、搞得嚟都差唔多畢業咁就係啦，係嘛？我哋幾年課仔嘅啫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嘅 logic 係咁啊，成個建制派。就是空嗰班大學嘅管理層，你唔聽嘛，你唔走去規限嗰啲學生嘛，所以你有冇發覺咧？即系 trace 翻轉頭咧，喺最立法會區議會投票之前嗰兩三個禮拜咧，其實啲校長咧嗰、那個第一可以閉就閉，個通力都唔係話完全企曬喺學生嗰邊噶嘛。 喂， 除咗段巴之外， 但你見到滕錦光夠契弟啦，係咪啊？即係佢之後出嚟都好遲啦。喂，咁但係你而家見到佢即係薅起 Poly 嘅撥款啊？喂，嗰度計計埋埋原來18億嘅嗰度係咁 Q 多噶。 喂， 咁嗰度其實嗱，啱啱阿龍講中咗啦。其實當中咧，其實當然有好多咩教學樓啊嗰啲乜嘢啦。但係同時間佢入邊有嗰啲咩 Generation 啊嗰啲咁樣嘅撥款嘅，其實係咁嗰度係。关于医疗培训的教研大楼和扩建图书馆的培训，一共是 17.59 亿的。 Poly 是啦 ，Poly。 喂，老实讲，Poly 的校长叫咩名话？ 滕锦光。 滕锦光啊， 滕锦光嘛。啊、我成日将佢同阿郭伟搞乱嘅，阿史维搞乱、啊。喂，佢好帮成个政府噶咯、 啊。仲叫嗰啲，仲叫僆仔自首。 第一就叫自首啦，第二就是拖成差唔多七八日啦，都唔蒲头啊！ 系啊， 佢蒲头嘅时候咧，已经系所余无几，可能得百零二百有嘅时候啫。喂，契弟都晕噶， 系啊。 所以我就觉得佢哋喺个过程中咧，或者之前咧，其实已经系有落咗打，甚至乎咧系威逼利诱嗰班校长。你谂下。浸會嗰個校長叫咩？錢大康。 錢大康 冇噏錯啦，今次係咪？ 佢出年好似話退休喎，條友係 走啦。 800万一年㗎，大佬條友 咁貴㗎？ 係啊，好撚貴㗎，即係高薪過特朗普㗎，其實 咁誇嘅。所以香港嗰啲、香港嗰啲大學校長 係啊， 喂，錢大康已經係最契弟嗰個之一嚟㗎啦，系咪成大都系好契弟噶， 系啊， 消失咗啦， 屌过去啦，即系嗰个乜鬼嘢？ 你有冇加入成大嗰个 alumni 嗰个 email 嘅？ 我有， 你最近咪收到咯？ 系嘛？ 咪妈妈声咯？ 啊，屌柒佢系嘛？ 咪我哋啊，妈我啲学生啊， 系。 我话而家仲封埋成个城大噶嘛佢，好、神奇噶。 同埋呢一个又一城一齐封嘅，佢就咁，但系好戇鳩嘅，即系佢咁样做法啦，即系叫做玩攬炒啦，然之后令到嗰啲民意逆转啦。其实呢啲招已经证明咗唔 work 噶啦。首先你红隧已 经，我都好担心系会 work 嘅、但系最后咧嘅选举结果话俾你听咧，就系、唔 work， 就唔 work 啊嘛。 因为点解咧？我最近 睇底啦， 我最近睇一个调查。就是全世界的 IQ 指数、香港原来排第一的，赢日本、赢台湾、赢韩国、赢瑞士。 我日本的调查我 share 出来， 我不知道坚定流啊那个啊， 就这个嘛，你这个 是、 电视节目2016年做的， 下面那些是其他国家来的、 你香港是排第一的，大佬 这个就不 update 的、这个去到06年而已，但你知道有什么国家在这里、瑞士都在这里、 中国好像很厚的，不知道是 below 100的，真的有些弱智的，其实 没那么慢的below 100是不是弱智的、 都是轻度的，其实这件事就证明了为什么一国两制会失败。喂，你有乜可能即系低能嘅人会管得掂聪明嘅人啫？系咪先？喂，呢、這个就系失败嘅原因嘛？ 即系所以我哋嘅 be water 呢一个运动咧，系玩到 玩死佢咯，系咪？ 因为点解咧？我哋 唔係自己讚自己啦，我哋嘅 IQ 就係、是、我哋好中意逆向思考噶嘛，好多時係係嘛？你明估我咁做嘅，我話死都唔敢做，係嘛？同埋我哋喂經歷過雨傘運動嘅經驗，同埋呢次反送中運動嘅經驗咧，其實我哋真係越嚟越 sophisticated 嘅，係嘛？我明知你所謂搞分化嘅動作，我哋係死都唔切，係嘛？不篤灰嘛，不割席嘛，係嘛？不分化，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嘛。喂，我哋係跟嗰啲口號嘅 logic 㗎，大家自己各自演繹㗎。喂，其實難嘅，大佬，你估我呢度係大陸啊？屌，靠兩句口號。系嘛咩鼓足拱勁啊咁樣， 而家大陸人啊自己都走去講話個，終於明白香港人呢幾個月做乜要上街啊嘛。 係啊，而家你咪見到咯，即係而家咪就係茂名啊，開始而家有一個咁樣嘅即係抗爭咯。 茂名好出名嘅抗爭地點嚟喎，喺 茂名咧，其實差唔多係五年前啦，五六年前啦，咁其實佢就嗰、那個叫做 PX 廠啊，即係有個 PX 廠咧，就其實係搞到好大鑊嘅。咁當其時咧，就好多啲即係記者潛入去啦，咁佢封晒城㗎嘛，咁即係其实你见到入面啲人点俾人打呢，係完全唔知道嘅，其实係。咁而家又嚟啦，咁而家呢一个呢，因为佢就喺茂名啊，其中一个即係叫咩，叫做係化州市啊文流镇啊，咁佢啲市民呢就好不满，就因为你而家喺度即係喺度扮晒嘢，就话起咩搞咩人民生态公园，原来喺度搞火葬场嘅，係咪咁啲人呢就出晒嚟勇武抗争，大家去睇下嘅，睇下啲画面啦，係咪咁就话呢，就抗议政府鬼鬼祟祟兴建呢个生态为名啊，咁原来火葬场嚟嘅，大佬。即係你系冇诚信啊，咁你咪走晒出嚟，啲防暴又出晒嚟啦，係咪咁啊，嗱真系仲勇㗎，係咪喺度打嗰啲警车㗎，係咪啊，好犀利 啊。呢啲已经系冇咁激㗎啦，而家最新 update 嗰啲系咩呢，嗱香港呢就最多得火魔法嘅啫，即系掉花生油嘅啫，但喂嗰度系掉烟花㗎，大佬。 烟花。我初时啊睇嗰段烟花嘅片段啊，我未睇 topic 嘅时候呢，就见到冰冰白白咧，我以为系天水围警署门口嗰啲差佬掟我哋，因为我立一立嘅时候见到咧。 哦，即系你讲天水围嗰次，嗱，嗰啲老将你都学足噶，其实系嗱，咁嗰边啲人就系话，喂，好似香港你哋遍地开花咁样样、啊。 你记唔记得外国传媒咧不下一两篇已经讲紧咧，香港呢一个运动 好 inspiring 啊嘛， 系输出嘛？你记唔记得我哋讲过智利啦？ 系啊， 讲个加泰隆尼亚啦，老实讲、啊，喂，呢啲系我哋啲 senior 嚟噶，本来系、喂，佢哋系抗争之父嚟噶嘛， 系啊， 系咪啊？佢哋可能一生人里边有几镬重要嘅运动，即系争取民主又好，即系反对极权咁样。喂，其实我哋系 green horn 嚟嘅啫，某程度上系、我哋新仔嚟嘅啫，即系呢啲咁嘅抗争啊。不过今次咧就一样有好处，你真系 be water， 同埋 decentralize 咗，即系所谓去中央化咗我哋成个运动。喂，你要揾领袖，都唔知边个，系嘛？喺连登度，大家啲推啲 post 受欢迎嘅、就多啲 like， 咁所以咧就大家跟队去咁样。喂，你点抄啊？你想抄算账都好难、啊，一系就全部都抽晒。喂、所以我呢个运动用透过 Telegram， 透过呢一个嘅连登嘅网页，再加几句重要嘅口号同信息咧，系、achieve 到嘅、啊。同埋咧，我哋系有自我调节嘅机制咁喺过程里边、即系我哋知道呢样嘢系唔 work 嘅，咁我哋即刻道歉嘅。搞税局又好，即系和你飞又好，即系和你塞系嘛叫？ 系 咯。喂，我哋系有自我修正嘅机制嘅、即系知道今次过火啦，我哋需要同市民大众道歉啦，咁咪做咯。喂，老实讲，呢、這个世界我而家事后谂嘅啫，边一样嘢系？有呢个哲理噶，尤其是群众运动，点知咁呢条桥得唔得噶？未试过真系唔知噶、啊，即系当然唔可以过火啦，系嘛？你唔可以即系搞富国豪啊，中计啦，例如系咪？系嘛？部分你例如你搞装修嗰啲，可能又有时会中计啦，即系我哋送晒啲头俾佢啦。但系某程度上，今次咧，你睇到香港人已经系愤怒到去一个阶段，就系咧，即使有呢啲。我哋过咗火位嗰啲嘢，大家都知道个因果喺边度啊嘛，系唔会倒果为因啊嘛，喂，点解我屋企启田道嗰个交通灯，咪大家喺度抢路咁样？一个解释就系、喂，呢个政府咁衰，做埋啲咁嘅嘢，我哋啲后生仔付出咗咁多，喂，我过唔到条马路，so what啫？又如何咧？ OK， 第二有好多人咧都喺度估嘅，屌呢啲系啲卧底做噶啦，系咪？啲后生仔，我啲后生仔唔会咁嘅。喂，其实我哋系有即系所谓嘅应该点讲啊 ？Handling objections，我哋好有创意地去 handle 呢个 objection 嘅。你一系就赖落去啲卧底度，一系就即系将个原因同结果咧系调翻正。咁所以好多市民大众虽然都过去嗰个两个礼拜，一如呢个林郑嘅计谋咁，就系想停摆啊嘛，就系为咗呢一个区议会选举嚟停摆啊嘛。喂，你真系好大镬噶，你冇咗个海底隧道，全港大塞车噶， 咁玩得到吓？咁 喂，佢刻意咁玩啊，好明显系。 即系其实咧， 即系你唔好话有个片段系影到啲全部有红光嘅人咧去打烂 嗰啲收费亭，即系呢一个红磡隧道系啦。 喂，我后屘我有一个假设啊，我成日都唔记得讲啊。今日借呢次虽然勾勾地嗰样嘢，喂，如果你要停摆得搞得海底隧道，如果我系即系同你玩到尽嘅人咧，点解我唔搞埋东隧同埋西隧？嗱，第一个考虑就系佢系荣智建，私人公司嚟嘅，海底隧道已经交翻翻俾政府啦嘛，有镬咪咩咯？同埋海底隧道系重要噶嘛？海底隧道系即系成个香港嘅交通枢纽嚟噶嘛？要守用乜嘢咧？即系正如我上个礼拜嘅讲法，要守住一条隧道，即使你而家已经掟晒嘢落去，我要强硬地去清，但系唔好打人，其实得嘅。 其实本身守到嘅。如果你記得即係打中大嗰日啦，第一日打中大啦，同埋打城大啦，其實同時間佢都守緊理大嘅，即係嗰陣時咧，你記得啊？嗰陣時係阿邊個？即係而家做緊呢個學生校董嗰個人咧，即係叫做係 李傲然。 李傲然咧就其實一條友咧就同呢啲咁嘅差佬挑機， 記得 其實係 中大咁上下啦，嗰、那個時間係 好早嘅。其實講真，佢嗰陣時守緊嘅，即係亦都知道就係其實你班學生咧就全部就持校佔路啊嘛，即係你持住間學校，然之後喺學校嘅外圍。占路啊嘛， 唔系有好处噶呢一个嘅运动策略咧，或者抗争嘅方法咧，因为点解我两嘢我翻翻校园嘛，有补给， 同埋你嗱你冇得话我系非法集结噶嘛，屌你我喺读书，我非法集乜嘢 Q 嘢劫啫，系咪？即系你讲 唔系，同埋咧大家都估到嘅，即系我哋不断强调一样嘢啫嘛，喺南韩嘅军政府嘅期间，军政府都唔敢冲入校园噶嘛，系好。每一次是冲入校园的时候，包括当年的台湾大学，包括在北京大学，你想想几多世纪之前的事，几十年前的事，甚至成百年前的事，都是被人家口诛笔伐的，大佬不理啲学生做了什么都好，喂，都是被人口诛笔伐是喐的嘛， 但 他有没有搞错啊？你冲入校园， 你咪见到今次黑警是赢了 Poly 这个 battle， 但是输了个窝嘛，输了个窝是间接令到是这个叫做是你见到啊，即系呢个香港民主法就系咁样助攻通过咗啊嘛。咁你见到参议院，首先系令到系触动到参议院先嘅。 嗱， 参议院阿 George Holly 咪咁讲咯，佢就系话佢特别佢 name 呢一个 Poly 啫嘛，系嘛？ 我觉得佢咧最初谂住咧系制造呢一个佢所谓嘅暴徒同骚乱呢个 label 咧，系想局咧。如果有机会，第一当然佢考量嘅就系区议会选举啦。第二考量嘅就系咧。等你美國過嘅時候咧，你記唔記得最近啲外交部發言人都咁講嘛？就話：點解你班友仔支持暴徒啊？支持暴動啊？ 同埋支持，甚至乎想講你恐怖分子添啦。我諗係 係咪啊？佢講到埋係最恐怖分子㗎啦！你諗下一個區議會選舉完咗之後，我嗰朝頭早早起身啦，星期一八點零九點鐘，幾個我嘅 WhatsApp group，即系我就冇公开讲话冇事嘅啦，因为个个都好紧张，理大啊嘛。诶，我话选完之后冇问题噶啦，咪即终于就系由暴徒呢个 term 化身为呢一个嘅被围困被留守啊，仲好听啊，被留守嘅示威者。跟住啊，就话我唔拉你啊嘛，无论十八定系唔十八啊嘛，以上啊嘛，就话你可以去医院先嘛，即系登记低资料啊嘛。成个通。 其实就系选举操作，呢个好明显就系、是、 你玩呢个选举操作，同埋谂住再搏一搏，最好就系赢咗，跟住咧咁样嘅镜头 美国佬唔敢过，系咪？但系个问题就系、是，用下脑啦，对形势又误判，根本已经深入民心啦。香港即系喺呢一次嘅反送中运动里边， 嘅十八号即系星期诶。即系选完举之后，25号选完举之后，喂，200几个区议员走晒出嚟围住你班差佬，要求解封你班差佬，咁喺度做乜？喂，嗰个画面又系好核突噶。 第一，你就系要令到啲差佬咧，佢系主动去自己去参与一个选举操作嘅嘢。你明知道个海隧，即、就、系、是、你明知道即系呢一个红隧，佢入边系冇任何嘅危险噶嘛？要通运用乜嘢啫？你而家你就系、是、你甚至乎你嗌咪嘅时候。你都喺度讲，喂，听日咧就选举噶啦，系嘛？对住啲学生咁啊，你喺度食生命面包，听日咧，嗱，你仲系发紧梦啊？听日一开大选嘅时候，你输到扑街啦，咁你就知道民意转向啦。喂，连嗌咪都咁讲，系啊。 下边嗰句有讲啊，输到扑街。 唔系，即系佢唔系讲输到扑街啦，类似咁嘅嘢。总之你输， 有 民主 嘅选 举， 系啦，佢开咗两次咪嘅。 喂，好简单嘅道理，即系唔好讲话海底隧道啦，即系呢个洪水啦，好多嘅地区嘅交通灯啊。同埋刮咗出嚟嗰啲砖啊，特登唔铺噶， 佢专登噶，系啊， 特登唔铺啊， 佢要令到成个香港咧搞到咧，即系满目疮痍咁样样啦。咁又嗱，你睇下吓，揽炒啊嘛，就系咁嘅样咯。 嗱、 啊， 你睇翻今个礼拜 啊， 第一冇几个人拉咗嘅啫， 嗯， 冇好多场嘅大冲突。如果我计数及甚至乎可以话系零添， 嗱，应该咁讲，能收能放，你见到就好明显系。 喂，跟住成个市面咧。啲红绿灯，我揸车，我啲人知啦，啲、啊、又出现翻晒嘅， 啊， 全部出现翻晒嘅噃， 咪就系咯，过咗啦， 真系坏嗰啲，真系有几个差佬咪走去指挥交通， 我就觉得咁嘅，即系除咗卧底论之外，有一个可能性之外咧，一个世界一样嘢叫一只手拍唔响嘅， 嗯， 即使我哋有好多勇武抗争者，佢唔出嚟挑衅咧，今个礼拜已经证明俾你听系冇事嘅，尘埃落定噶啦，系等你让步嘅啫。等你老共讓步， 唔係啊！佢真係樹欲靜而風不息啊！因為而家佢就話啊嘛，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即係贏咗選舉之後咧，成個香港好祥和，但係見到譚慧珠嚇，即係佢無端端，即係我覺得啦，即係佢就話疑似係佢嘅聲帶，但係我覺得好可能係佢嚟嘅，連把聲都一模一樣。 不如咁啦，下一節翻嚟播一播嚟聽下，未聽過。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